我还有一个问题了，我想就是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问题了。 嗯， 我这个移民到了澳洲，我能做些什么呢？对 啊，其实做的事情很多，可选择性也很多。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可以找一份本职工作。 本职工作， 例如您是播音员，你可以在当地也找一个播音员的工作。 嗯， 当然你也不用担心英语的一些问题，因为当地也有很多的华语电台。 哦， 嗯，包括当地的一些电视台，它也有华语节目。 嗯， 所以就可以去参加应聘， 嗯， 然后找一份本职工作。当然，对于我们作为这个刚去移民嘛， 嗯， 毕竟我们也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并且我们还要作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来融入澳大利亚这个社会。可能找一份本职工作会更好一点， 嗯， 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对，那么其实如果可能大家一开始没有当地的一些工作经验的话， 对呀， 可能很难去一步到位找到本职工作的话，其实那选择性还是很多的。例如我们可以开一些自己的小生意， 嗯，可以创业嘛。 对，我身边朋友其实做这个小生意的很多。例如有开餐厅的， 嗯， 有开咖啡厅的，也有加盟披萨店的， 哦， 开花店的，文具店的，全都有，超市的， 嗯， 对。 那如果我不能去创业，当地也会有一些这个工人的工作吗？ 对，是的，是的。其实，当地的澳大利亚来讲的话，它的蓝领阶级， 蓝领阶级 挣钱几乎是比白领要多的。 哦， 对 对，而且刚才李先生也跟我讲了说，他们那边蓝领工作是以小时计费的。 对，小时计费的， 嗯，就是你多干一小时拿一小时的钱。 对，而且有些时候，例如一些特殊的工种，像这个砖瓦工， 嗯， 他不仅是按小时收费，而且他还是，按这个砖来收费。例如我一天砌一块砖， 哦， 大概多少钱？可能25 cents，就差不多是2.5澳币， 嗯， 对，2.5澳币的话，可能就一块多人民币。但是如果你一天砌，200块、500块、100块砖的话， 就是你既拿砖的这个钱，也拿小时的钱。 是的，是的， 哦， 而且很多的像这个维修工人，家电的维修工人， 嗯， 他们基本上他这个计时是从出家门或者出公司门开始计算。 哦， 然后在当，然后进家里再去帮忙去修什么彩电呀，或者是空调、洗衣机这些家电， 嗯， 然后修完以后，这个才算结束。 哦，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可以说当地的澳洲的政府对这个蓝领的工作支持还是蛮大的。 蛮大的，对。 嗯， 当然这种事情如果换到在中国，可能换到从我们这边可能更好一点，因为我们会有堵车嘛， 嗯， 我们一出家门就开始算计费了，就还蛮好的。 嗯，但是中国这样事情太少了，对不对？ 对对对。 好，那么 OK， 这一时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想办理澳洲移民，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189-0119-6670189-0119-6670来进行这个详细的咨询啊，189-0119-6670。OK， 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感谢李先生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感谢李先生。 听众朋友再见。 拜拜。